的时候，有的人唱这首诗歌不太一样，他不是唱投降的降，福气的福，他是唱享福。祝我愿享福，祝我愿享福。他希望从那主那边得到主的恩典，但是不一定是愿意得到这位赐恩典的主啊，这是我们根基的问题。就顺便提一下，下次你唱的时候要唱准一点。好，晚上的时间我们这堂来讲到我的伤口，我的泪。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受到过伤害，伤害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打从我们睁眼开始，打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经常的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一些伤害。那问题不在于我们会不会遇到伤害，问题是在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问题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常常的受到伤害，甚至于对于过去我们已经受的伤害，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它，来面对它，以至于我们那些过去的伤害的那些伤口可以得痊愈，内心不再淌血流泪啊。那我们今天提出来要走出伤害，头一个就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没有写错，不是我们有问题，真的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因为这是迈向医治的转捩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别人能够伤害到你，而且很轻易的就伤害到你，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也许我们太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也许我们太追求别人肯定我们、荣耀我们、崇拜我们，而当我们一下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伤害。所以这样讲起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哎，这个人跟很多人打招呼，偏偏不跟我打招呼，你心里就想，他瞧不起我，你觉得 hurt。但是他没有跟你打招呼，是不是一定是瞧不起你呢？这可能只是很多可能性当中的一个，也许他正好有心事，也许他没有看见你，所以他不跟你打招呼，不一定是让你自己所想象的，因为他瞧不起你，所以你觉得受伤害。那是你紧紧的抓住这一点，他一定是瞧不起我，那么你就受伤害了。可见你要常常的反思一下，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也许有这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你常常受伤害，那这就帮助你从这个容易受伤害当中能够走出来。 我们讲到说什么样的人事物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啊？那这一个坐在我们宝座上的就会掌管我们的喜怒哀乐。如果说我们追求我们说我们人的罪性的根源，第一个有骄傲， 是 追求自我荣耀。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追求自我荣耀的人，你很追求人的肯定，人的肯定成为你心中的偶像，来掌管你的喜怒哀乐。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受伤害啊。所以什么人事物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感觉哈。那当然我们现在讲受伤害都是觉得说我心里难受啊，我们就认为说我受到伤害，那其实这是非常主观的， 非常主观的。因为比方说我们今天肉体上受伤害，这个是可以量化，可以用科学来测量，哦，你受了一个伤，这个口有多长多深的口子几度的伤害，或者你烫伤了有几级的灼伤，是可以测量的，是很客观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可是这种所谓的心理不舒服，心理受伤害很难过，这种伤害是其实是蛮主观的，在乎你怎么样去认为它伤害多深，你怎么样认为它伤有多重，是比较主观的。 你怎么解读哈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件事情，就会决定你感觉那个受伤害的程度哈。所以这个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如果你认为说面子是最重要的，那有一个人讲了一句可能无心的话让你觉得有点丢面子，那你就觉得是天大的事情，你会觉得受伤害。但如果相对的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太看重人怎么样对他的评价，那可能别人讲了一句无心的话，他就不是那么样的在意。所以在乎你的价值观，在乎你透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看 来解读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同样有一个人，别人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他可能也许一点不觉得受伤害，然后呢，说不定觉得无所谓啊，还跑去跟他，哎，你们跟我打招呼，我跟你打招呼了啊，他一点不觉得受伤害，可见是在乎你自己主观的认为说，哦，我受到伤害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且你这样的来解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有可能是你自己有问题的原因。 那我们要走出伤害，或者是说在以后我们成为刚强的人，不容易受伤害，我们还是要回到人，身为一个罪人，我们的罪性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承认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二个，你要明白自己出的什么问题，那还是要回到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的罪性。 是， 那我们这个一再的重复这个主题，就是说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有这些特点，我们有这些追求，我们追求自我崇拜，我们追求掌控支配，我们追求肉体的这个舒适，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受伤害。 是， 我们刚刚讲到说，哎，你讲一句话让我丢面子，你开了一个玩笑，让我觉得啊挂不住，所以我就觉得受伤害。或者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同工会里面，我提出一个意见被你们拒绝了， 否决了 、这个我就觉得怎么样啊，很受伤害，因为我的意见居然被拒绝。所以你的这个所谓的受伤害，其实绕来绕去跟你的这个自我的崇拜还有掌控支配，有没有照我的意见，有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还是跟你的罪性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那么我们必须脱离这个罪性呢，有几方面有一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思想的，是说究竟受伤害不受伤害重要性有多么大呢？仔细思想这些伤害，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你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反思，我觉得受伤害的时候，哎，跟我的这个自我这个自尊有没有关系，跟我的面子有没有关系，跟我的自我崇拜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是不是很愿意很要在别人面前都看我好，都觉得我不错啊，我很追求这个东西有关系。你都必须要去思想，当你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思想的时候，哦，你看见这个跟我罪性有关系，那么你很容易从这里面可以走出来，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即使已经信了主了啊，我们这种荣耀自己的倾向，这种罪性它还是会一辈子跟着我们。可是呢，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同时呢，圣灵的欲望是要荣耀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总是有两种欲望在相争，这是加拉太书讲的哈，彼此圣灵跟肉体情欲会彼此相争，这是一个基督徒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啊，会持续一辈子。荣耀神还是要荣耀自己，你是要顺服上帝，还是要凡事掌控要自己做主啊？你是要愿意舍己去服侍别人、爱别人，还是你要专爱自己、贪图自己的舒适？这两方面的一个倾向欲望总是会在这边征战。那这个我们讲到说要走出伤害，第一个，你有没有一个转向，从荣耀自己你开始转向要荣耀神，这是你能够变成刚强不容易受伤害的一个关键点。你必须要开始愿意荣耀神，而不是凡事要荣耀自己。 而且你有没有开始有这个转向啊，也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如果你信主3年5年从来没有转向，你凡事一想还是荣耀自己，凡事还是想控制支配，凡事只有想到自己的益处，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们都要围着我转，那可见你呢从来没有开始转向。但是我相信崔牧师一定也会在这方面告诉你，真正的悔改不单是悔悟到过去我的这种罪性带给我的是死亡、是瑕疵，我愿意悔，而且我愿意改，我愿意转向，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带出来一种新的生命。那这种转向啊，是一个生命的现象，所以转向很重要。不过你刚才提到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种征战是一辈子跟着我们的，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有的弟兄姊妹会 很天真的认为说，或者很 surprise 说，哎呀，我信主了以后为什么我还会想荣耀自己的欲望呢，而且不经意就出来了。我说在什么时候出来？在教会里面唱诗都能唱出来。我说怎么唱？他你看我们唱那个何等伟大，你真伟大，唱的时候哇，声音唱得好高哦，我就觉得我好伟大哦。本来这个歌是荣耀神的，你真伟大，可是你看我那个声音飙这么高，哦，我真是太伟大了。所以你看这个欲望随时就起来，随时就有征战，这个不要觉得 surprise， 这个跟着我们一辈子。 跟着我们一辈子。在你参加同工会的时候你要小心，在你服侍的时候你要小心，在你奉献的时候你要小心，在你家庭的生活里面你要小心。这个征战是持续的在征战。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图片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灵魂，你看那个黑黑的那个阴影，就是说你的罪性还是在的。这个十字架这个黄色的表示说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啊，罪性的欲望跟圣灵因为内住以后一个重生以后给我们的欲望，两个欲望会持续的相争，但是神的灵的欲望大过我们罪性的欲望。神是得胜的灵。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啊，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常说，哎呀，这个圣经的道理讲得很好，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这个已经讲久了以后变成真理了，好像每次在团契讨论讨论，最后的结论就是，哦，讲得太好了，我做不到。那其实这个是对真理一个错误的啊认识。圣经里面讲神的灵，它是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的灵一定是要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罪性的欲望哈。当我们一再的说，哎呀，我永远做不到，这是我做不到是逗点，不是 我做不到是对的。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你的确做不到。如果你靠你我靠自己的力量能做的话，做得到的话，耶稣就不需要来钉十字架了。我们自我可以成圣，正因为我们做不到。然而这是一个逗点，不是一个句点。 逗点啊，句点是，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胜过我的罪性，这才是句点哈。所以靠着神的灵，我们确实是啊，征战上面我们是可以得胜，我们也是必定要得胜的。 是。 好，那我们讲到说，但是呢，我们自己在真理上，我们要明白到说，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啊，这个好像我的这个操控没办法，现在电池没有， 好像没有电池， 可能要换一个，帮我换一个 remote 好不好？有一个 backup。那我们在遇到刚刚讲到，就是说啊，这个欲望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没有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来对抗我们那种罪性的欲望啊？我们是要常常很警醒，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啊。那个 receiver 要换。OK， 好。所以当我们这个啊，讲到说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这些我所谓的受伤害到底有多重要，关乎神的国度，关乎神的心意，还是关乎我个人的面子？你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好， 好，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我被 保罗这里把这个论断看成是极大还是极小？极小。如果保罗他把个人对他的批评论断看为极小，请问保罗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还是一个不容易受伤害的人？不容易，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看得极小。 Small thing, no big deal。那这个里面就是啊，也是提醒我们啊，原来我们被造是要荣耀上帝的。所以我们太看重自己的荣耀，太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太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就会成为主宰你的东西，它就会来辖制你。那下午的时间我们讲过了，我们要扬弃那个谎言，有很多的谎言存在在我们，会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包我才会快乐，我一定要吸这口烟我才会快乐，我一定要买到这件衣服我才会快乐。同样的道理，我一定要得到别人肯定我才会快乐，这也是谎言，懂意思吗？这也是谎言，你必须扬弃它。你更重要的是你得到神的肯定，得到神的喜悦，而从人而来的肯定，从人来的这些高抬的或者高举没有那么重要。就好像被人论断一样，保罗也是认为人来的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因为他很看重的是神怎么样看他，多过看重人怎么样看他，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那我们今天如果常常容易受伤害，也许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修正，不要太看重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断，要看重神 对我们的看法，神对我们的评断。 那么基督徒的得胜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罪性的欲望会消失，而是说当这个罪性的欲望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它，不受它辖制。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受它辖制。 就好像我们今天开车，昨天开车来这个 Madison 啊，我最近大概一个月平均会有一次开车，开车开车，啪，一个鸟的粪就会到我的那个 windshield 上面。 OK， 那我会不会因为这个鸟大便跑到我的车上啊，我失败了，我软弱了？不会。问题是在于什么？我马上就按了那个水，然后把那个刷子把它刷一刷，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今天你的罪性的欲望起来的时候，不是代表你失败了，但是你不去听从它，你赶快去对付它，赶快得胜它，那这个是你得胜的。欲望起来不是你失败，会来，但是这个起来会，它会存在的，比如讲过一辈子跟着你，但是你去怎么去处理它，是不是很快去处理它，那这个是你得胜的关键和秘诀。 这个讲到这个哈，我有一个同工哈，这个我过去有一个同工呢，这个同工是经常要帮助我的哈。那有时候比方说我在准备一个课程，我准备好了哈，那我们就我教完课以后，他通常都会来给我很多意见哈，他都很直接的告诉我，哎，师母，你今天这个 PowerPoint 没什么图片，很 boring 哈，或者啊，师母，你今天这个跟他这个学生的这个 interaction 里面，你缺少这个缺少那个，他经常会给我很多的意见哈。那你想当他给我提这么多意见的时候，特别我觉得说，哎，我今天教的不错哈，我很 enjoy 说，哎，我今天教的不错，他就来给我好多的意见哈。那你想我在听到他给我这个意见的时候，我心里面快不快乐啊？ 快乐 还没有到成熟到说哇一讲我就很快乐，还没到那么成熟哈。所以每次他跟我讲哈，特别我觉得说我教的很好的时候，他那个好多的意见，我马上那个火就蹭，我就发现我里面的有一股火在那里哈。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就要告诉自己，我说你现在有一把火呢，你不一定要听从那一把火去回应你的同工哈，你这个时候的火有可能是那一种罪性追求肯定追求自我荣耀而来的火啊，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圣火。我说所以我经常在这个发火的时候就要心里面就要自我对话， 想发火的时候 里面感觉到有火的时候我就要自我对话啊，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别人给你的意见啊，别人你虽然现在很发火，但是不一定是对你有害处的，所以就训练自己这样听啊，听完了以后啊，冷静去想一想，哎，也许他建议的是有道理，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课程呢就拿出来重新修改一遍啊，他说这个比较 boring 缺少图片，那我想哎，那我下次要改进多找一些图片。后来我就发现他是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帮助哈，帮助我继续的成长啊。那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啊，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每次一个批评来的时候，一个没有肯定否定来的时候，我都会发火啊，可是我要学习不让这个火来主宰我的 reaction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台上讲的都是圣洁，从来不发火的，看到没有？听到没有？也是会有火，但是你要怎么去处理它，懂吗？就像我今天下午讲的时间，我说十个男人看到那个图片，十个男人都会为难，这里面也包括我。说不过我讲的高高在上，我讲的我都没有什么问题，不是的，我也在其中啊，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而是说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对付他。不过你跟同工对你是蛮好的，现在这个年代没有 PowerPoint 是绝对不行的。你没有 PowerPoint， 你讲的再好，人家认为你没有 Power， 没有 Point。 那我们要这个避免伤害呢，你要常常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真理的自我对话，我们要常常去致死我们那个罪性的欲望，它一出来你就致死它，而且你要相信神的灵一定可以帮助你得胜。我们真的不要再去相信谎言说我们永远不能得胜，神的灵很伟大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得胜，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靠着它来打仗，不是靠自己，是靠着它，当然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真理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当我们愿意去对付我们的罪性的时候，罪性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力会越小。比方说我们人呢我刚讲的是一个批评，对吧？你批评你就觉得受伤害，可是你越去对付他，你发现别人的批评不再能辖制你啊，你就常常去得胜。嫉妒也是一样，我们人有嫉妒啊，别人 的这个啊才干比你好，机遇比你好啊，等等各个方面比你好，你可能有一个嫉妒出来，难免我们身为罪人，他嫉妒可能他不时冷不丁点，你不提防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你没有防备没有注意他就出现了。但是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允许他继续的辖制你，一直在你的身上，你一直沉溺在那个里面，还是说他一出来你就靠着真理，靠着祷告对付他啊？你就开始祷告，就是说神，我感谢你赐给他这样子的才干恩赐，可以服侍你的国度啊，可以更好的服侍人。你用真理来对付他，他久了他就不能辖制你，你慢慢越来越自由。 这个是不但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也是看见很多经过辅导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勉励他，对于自己的罪性起来的时候，你要去对付他，你越去对付他，他对你的权势就越小，你就反而越刚强。你从来不对付他，比方说这个人很害怕啊，很害怕去面对一些问题，你越是不去对付他，这个害怕就一直掌控你，所以这个害怕就掌控你的方方面面。那我们就提醒他，我说你既然认清楚这个害怕是你需要去对付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他的，你越去对付他，他对你的辖制和权势的力量就越来越小，慢慢的你就越来越能够得胜这个害怕。那这个是确实不但我们自己经历了，很多弟兄姊妹也经历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那当我们在服事当中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自己，这个不要有自己不是说你不要有自己的真理的立场原则，不是的，而是说你不要为了想要显扬自己让人看到哇你很能干，你很属灵，你很有才干恩赐当你越是想要荣耀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容易受伤害 你越是想在群体当中表现自己的时候，越是你最危险的时刻。就像你讲的，不是说让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而是说我们有更高的原则，我们更多去追求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舍己。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今天去参加一个同工会去开会，我所在乎的是神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得到荣耀，神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的心意被满足，多过我自己的意见被你们接受，多过我自己的意见说啊某某人提的意见真好，我就觉得沾沾自喜。那所谓的不要有自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去追求这一些会显扬自己的 罪性的这个欲望的自己， 对， 是这个， 对，而是更多的去追求舍己，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成为你的追求。 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呢，因为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哈有一些看法不一样啊，然后他就对我讲了一些很严厉指责我的话啊。那我就觉得很受伤害，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哈，而且这个同工我跟他认识好多年好多年了啊，他那个跟我讲的话呢，就真的让我很伤心哈，所以我后来回家的时候，我就跟神这个祷告的时候，就跟神抱怨哈，我说神啊，我觉得我这个同工呢，他并不爱我，我们没有爱的关系，我们只有同工的关系，所以在为了一件事情意见不同，他可以讲这么严厉指责我的话哈，然后我在跟神抱怨的时候呢。这个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哈，那个意念就是说，那你呢？我就想我哈，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因为他跟我讲那句话，我不想理他，我就想好不想理你了。你居然这样子的来说，我很受伤害，不想理你。那当我有一个意念说，那你呢？这个意念来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对他的爱其实呢，也是仅止于，因为你过去对我不错，你现在讲的一些话让我觉得很不中听，所以我对你的爱也到此为止了。所以事实上我对他的爱没有超比他跟他比较起来没有好多少， 差不多 没有超越这一种个人之间啊，因为你讲一些话我不舒服我就不理你，没有真正的是一个爱的关系，也是一个同工的关系哈。所以那个意念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跟挑战，我们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只因为他讲一些话让我伤面子伤自尊，我就停止对他的爱，那我的爱其实也是很肤浅的。上帝要我们的爱是超越这一切啊，讲到一个舍己，那我们还能够继续爱下去，当然那要求上帝加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也觉得说啊，我爱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支取那个爱，但是我们的爱一定要超越人的这种限制。 我相信你那个意念是从神而来的，圣灵很多的时候是借着意念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想凭他自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从神而来的提醒啊，我们就要慢慢学习听 神的声音。当然神从圣灵而来的神的声音一定是跟神的真理是吻合的，不会跟神的真理相违背。你有没有 backup 的 backup？ 应该不是 battery， 应该不是 battery 的问题。好，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要这个走出伤害呢，也要看清对方的问题。好像还是有 battery。我们要看清对方的问题。 那当一个人他的这个心被罪恶所掌管的时候，这个罪恶会污染到他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也会影响到他对一个人事物的判断和标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对你讲的话，他对你发出的评价呢，是透过那一个不准确的、经过扭曲的或者甚至被污染的这一个这个价值观所发出来的，所以并不一定是客观的，并不一定是准确的，也并不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因为这样的话出来，你受到伤害其实是蛮不值得的。你必须认清楚，伤害你的人是一个罪人，或许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本来是很爱你的，但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可能讲的话是不合真理的，他讲出来的话伤害你啊。我们以前就比方说这个小的时候，这个父母曾经骂我们说真是笨啊、蠢啊、像猪一样啊，这个话其实本身是不合真理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是按照猪的形象造的啊。所以你当你骂一个别人像猪的时候呢啊，这个本身是不合真理的啊，或者说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出息啊。那类似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听到别人骂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受伤害，也许一辈子这个伤害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但有一天我们遇见真理了，遇见认识耶稣了，遇见真理了，我们就会知道也明白，问题不是出在于我们自己，是出在于这个不合真理的人，这个罪人所发出不合真理的话，问题是在他，不是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你的父母啊，这个是他得罪了神，是他讲不合真理的话，而不是你得罪了神，不是你不合真理啊，是对方有问题。所以这里就讲的说，罪很可能影响一个人罪人对人事物的评价，好像透过这个罪恶的眼镜来看一样。 以前有一位这个师母呢，她跟她先生出去啊，那先生呢就迷了路了。这个一迷路的时候，这个师母呢就很生气，就跟他讲说，这个你看你事先呢前一晚也不把地图查好，你让我们全家人跟着你在那边绕来绕去，浪费大家时间又浪费那个汽油钱，你这样很不负责任，你知不知道？你还亏你还是个传道人啊。那你想这个师母讲的这个一番话，当然牧师听了就很受伤害嘛，对吧？啊，如果你是这个做丈夫的，大家很受伤害啊。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当这个师母这样子一个论断下来的时候，这个牧师呢就要小心分辨，不要照单全收啊。当师母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师母讲这个话是罪性，人有一个骄傲的罪性啊，所以很快的就论断，这个是他从罪性发出来的评论。 他会认为说，如果是我，我一定前天晚上查好地图；如果是我，我开车一定不会迷路；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这个，我一定负责任啊。言下之意， 如果是我，我一定是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牧师会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是他的罪性所发出来的一个论断，所以。如果你的配偶是这样的话，你要自己做自我辅导的时候，你就要稍微过滤一下啊。这个时候我要赦免他，因为他的罪性在里面掌控，所以他讲的话没有恩典，没有恩慈。你要先赦免他，你不要照单全收，然后就自爱自怜，说哎呀，你看他就这样子不能肯定我啊，他就这样子伤害我，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一生气就加油门，会啊，弟兄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加油门，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罪在你们有很大的破坏力哈，你要懂得这个罪性的言语出来的时候，你要稍微的挡在那里，不要也不要以恶还恶，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讲也不要以恶还恶，但是你要过滤一下，自我辅导一下啊，然后不要让这个东西进到里面，让你自哀自怜。 圣经在形容我们的人的心啊，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啊，那意思好像说你的心是一个城堡，那当一个话一个有伤害的这个人事物要进来的时候，你不要 让他长驱直入，你不要一点防备都没有啊！这个让他骂，让他进来摧毁，带摧毁的力量，你必须护卫你的心哈，不容许那些不合真理的，带有摧毁性的，会让你丧志气的话，长期植入进入你的心，你必须做一些防备，要因为我们的心是用来存放真理，要护卫你的心，这个很多人忽略了，所以他常常受啊别人一个眼神受伤害，别人讲一句话受伤害，回家哭了好几天。因为你不会防卫你的心。 有一次我女儿呢，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哈，她有一次回来，她就很懊恼啊，很伤心啊。她跟我说：“妈咪，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就跟我讲，她说啊，她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小的小孩子喜欢你，因为你是造牧师的女儿，所以他们就比较喜欢你。”那我女儿就说：“那个 that's not fair。”她说：“不是这样子的， 不公平啊。” 我花很多时间跟这些比我小的孩子在一起，我也蛮关心他们，我对他们也很好， I treat them nice。 所以他就说这个人这样讲话啊，很不公平啊，让我觉得很伤心， 抹杀了他一切的努力，边讲边流泪，唰唰唰。 对啊，那我听了我就跟 我的女儿说，我说孩子，你是愿意当一个贵重的器皿呢，还是你愿意当一个卑贱的器皿？卑贱的器皿呢，就像那个垃圾桶，贵重的器皿呢，就像珠宝盒。垃圾桶呢，它是存放什么？存放垃圾。珠宝盒呢，是存放贵重的金银珠宝。我说这个女孩子跟你讲的话，它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它就跟垃圾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但你把垃圾，没有意义的垃圾，一直往心里面去存放，久了，你就成为一个垃圾桶。你在心里面发酸发臭，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被神使用去祝福别人。但是神给我们的心是很宝贵的，是要装真理的，像金银珠宝是很贵重的，就像真理那样子的宝贵贵重。当你心里面愿意存放真理的时候，你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上帝才能使用你去祝福别人。所以我就挑战他，你是愿意当垃圾桶还是愿意当珠宝盒？ 我女儿说什么？ 那他当然就说什么啊？那我知道了，我要当珠宝盒，所以这些话我就把它放到一旁去，不需要存到我的心里去。 这给我们两个提醒：第一个，有一次我们分享完这以后，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真是晚听这个好几年，我都当了好几年垃圾桶了。”所以你们也是要帮助自己啊，要立志不当垃圾桶啊！别人这个不合真理的话进来，垃圾。一边去啊，定时要清垃圾啊，这个不要把垃圾存在心里面，存了很久啊。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太太，她先生跟她吵架，吵架的时候就骂她蠢驴，骂她蠢驴啊。结果后来这个架吵完以后，这个太太耿耿于怀好多年，每次想到她先生骂她蠢驴，她就很难受。有一次她是受不了，她就跟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辅导来谈，辅导就把前因后果都了解了。这辅导听完以后，就问这个太太一个问题。他说：“你先生骂你是蠢驴，是真的吗？你是蠢驴吗？你像蠢驴吗？”他说：“不是啊，我怎么是蠢驴？”他说：“那你现在骂你是蠢驴，说你像蠢驴，你说你不是，可是你现在骂完你蠢驴以后，你天天就想啊，我这把这个话耿耿于怀放在这里多年，而且一直记得那么清楚，那你像不像？”他说：“哎呦，这样讲我真像蠢驴哦。”恍然大悟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学习小心的哈，这个不合真理的话就把它丢到垃圾桶。第二个提醒，心是存放什么？放真理的。你要把什么东西，把真理宝贵的东西放进来。今天你看看我们看什么，我们装什么东西，哇，今天装的都什么大 S 小 S 哦，这个八卦啊，那个豪宅啊，那个什么二奶啊，什么我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基督徒啊也装一大堆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垃圾啊，不要往心里去，把心里面装那些真实可爱的，圣经讲真实可爱的可敬的，要往心里面放。所以崔牧师讲的这些讲座你要多听，多放这些真理，对不对？多放真理啊，不要放那些八卦啊，这些对你没有真的益处，不要把这个垃圾当作真理，当珠宝放在心里面。 我们人是不断在受影响的受造物，你要不受真理的影响，你就是受黑暗的世界的这一些对你没有益处的影响啊！ 我们是不断在受影响啊，所以我们要选择让真理来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为人处事。那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就是要用真理不断的来塑造我们，我们要愿意让神用真理来塑造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必须要愿意存放真理。 对，你存放的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很重要。 好，要学习把这一些对你没有造就性的恶言恶语挡在心门以外。 你没有办法避免人家说恶言恶语来骂你，但是你有责任可以把恶言恶语挡在心门外，可以让他过去，这边过来，这边就这边进来，这边就让他出去，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这边进来老是不出去，那就是你的责任。 你明白吗？你有责任把他挡在心门外啊。 另外呢啊，我们刚讲到说啊，前面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承认我们有问题啊，我们要去对付我们的罪性，我们也要小心知道说对方是罪人，他也有问题，他的话我要用真理分辨一下，不要照单全收。然后接下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要我们其实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魔鬼处心积虑的要借着各式各样的管道来伤害我们，来让得着我们，让我们软弱。所以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可是我们想到的全副军装，一般基督徒都会想到，哦，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了，赶快来祷告，穿上全副军装哈，或者我们要去赶鬼了哈，或者我们要遇到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大家我们来穿上全副军装。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全副军装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每一天关于这个真理的这个斗争的这个作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哈，避免受伤害的时候也要穿上全副军装，避免受伤害。我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哈，以弗所书六章，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要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 抵挡魔鬼的诡计。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 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用 平安 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 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 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 戴 上 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讲到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这个很重要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那做刚强的人是要抵挡什么？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想一下，魔鬼的诡计他当然是要来伤害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哈，让我们软弱，让我们不能成为精兵啊，他要我们成为这个弱兵残将， 成为他的俘虏， 成为他的俘虏。那魔鬼通常会用什么样的诡计来俘虏我们的心，或让我们软弱啊？你想从亚当夏娃开始，他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知道魔鬼怎么样得着人，他最常用的诡计是什么？ 从亚当夏娃开始， 通过什么啊？ 撒谎。 撒谎。 话语。 话语， 对，非常好。通过话语哈，给你一个不合真理的思想话语。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征战里面跟话语有关，所以是需要什么？这里讲到一个什么你要靠着这个所赐的全部就像讲一个说，我们靠着真理束腰，讲到是真理，靠着真理束腰啊。所以话语，你要跟话语做征战，真理非常的重要。真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啊。魔鬼通过刚才讲过，通过人所说的不合真理的话来定你的罪，来打击你，来控告你啊！像你这样的基督徒，神不会要你的啊！是像你这么软弱，这个哎呀，你还不如不信呢。所以你会常常在沮丧当中会自暴自弃。那这里的经文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你需要保守你的心是什么？神的公义啊。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神称我们为义啊。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我们的义没有什么，但是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就借着神称我们为义的那个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是我在神的面，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一无是处，我人所谓的公义是破烂的衣服，但是今天我是被神称义，神的公义，神称我为义，成为我的护心镜来遮胸啊！有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你就可以不接受魔鬼对我们的控告，用神的公义来做护心镜遮胸。 就像一个做媳妇的啊，她早上一出门，她说我要去教会服侍主。她的婆婆呢，在她出门的时候，婆婆就跟她讲，她说像你这样的人还配去教会服侍主？这个媳妇一听这个控告，这是一个控告啊，这一听她这个门就跨不出去了。她说哎呀，就想起这里有她这里有这个软弱，那里有那个软弱，她就说哎，是啊，我像我这么软弱的人怎么配去服侍主啊？但是在这样想完以后呢，突然又有一个意念进来，我相信这个意念是从圣灵而来的意念啊，这个意念就是说，是的，你今天有各式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今天得以站在神的殿里面服侍他，不是靠你的义，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所成就的义在你身上，所以你得以这么样子的一个软弱的罪人得以可以站在他的殿中服侍他，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这个意念一进来以后，他就刚强起来了哈，他就知道说他不需要理会这个控告啊，所以他就拉紧他婆婆的手，就是说婆婆，我知道我是软弱的罪人，我需要你为我祷告哈。这个婆婆也是信主的哈，所以就跟这个婆婆一起祷告啊，然后呢，他就得着能力可以去教会里面服侍神哈。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用公义做护心镜，因为魔鬼他是控告者，他会透过别人所讲的话来控告你，那我们要常常拒绝这些控告，要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来抵挡拆穿他的谎言。 那么恶者也会用很多的火箭来攻击打击我们，所以这里就要提醒我们用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信是指对神的信靠，不是指对人的信靠。那个我们最近也接到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这里听到他得 cancer， 那里听到他得 cancer， 那当这 cancer 来的时候呢，当然一个人的信心就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在遇到这样考验的时候，重新来省视一下我们对神的信心。魔鬼可能会借着这个时候来打击，哎呀，你看你还是个基督徒啊，你还是个师母，你也得 cancer， 你这个神不能保守你，你的神不会保护你，你必须要什么？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甚至经过死荫的幽谷，都不能阻挡我对神的信心，都不能阻挡这位神是真实可靠又真又活的神。否则的话，一点点的困难，一点点的难处，一点点的疾病，一点点的意外，一点点好像 out of control， 就会使得我们的信心软弱，被恶者的火箭所击垮。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盾牌，魔鬼的火箭不能够伤害到我们。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被真理所保护的，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那么你就不容易受到伤害。即使火箭来，你坚定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信靠上。 那我们刚前面还漏掉一个啊，就是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那这个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就是一个行动 action， 你随时随地要有这个 action。这个平安的福音啊，福音本身呢，因为我们跟神已经和好了，上帝的刑罚不在我们身上啊，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已经免掉永恒的刑罚啊。所以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们与神和好而带来的。那当然我们今天不但是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修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我们要修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这个福音的平安的福音是我们有这个使命感，要劝人与神和好，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使命。 使命 就好像这个有一个以前我遇到有一个妻子哈，她的先生有外遇，那当然她非常的痛苦，她来找我们哈，我们就帮助她我们就辅导她，那帮助她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难处哈。 那长话短说，后来他就愿意哈、啊、靠主刚强回去这个婚姻里面啊，他觉得他也有责任来啊为他的丈夫祷告，因为丈夫还没有信主啊。啊，然后他就回去以后，他愿意靠着神的力量去挽回这个婚姻。然后过了有一阵子呢，他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哈、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啊，师母，我有一个朋友，他需要帮助。啊，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时间跟他谈一谈啊？那时候其实已经蛮晚的，但我看他蛮急切的，我说好，没有问题，我明天安排个时间可以跟你的朋友谈一谈啊。然后他这个朋友就来找我哈、啊，那我跟这个朋友一谈，我才了解他所谓的这个朋友就是破坏他婚姻的第三者、啊。那这个第三者是亲口这样告诉我，他说我后来因为这个太太的缘故，我信了主。 嗯， 他说这个太太身上有一股很大的魅力。让我很愿意跟他掏心掏肺的说心底话，所以这一个第三者信主是因为这个太太传给他的哈，传福音给他。那我觉得说这个太太很不简单啊，她是穿起全副的军装，而且她有使命感哈，她为她的丈夫祷告，她也把福音传给那个第三者哈。所以撒旦没有用这一个啊婚姻上出现问题，让她整个打垮她。他站得很稳，在真理里面站得稳，而且他能够还把这一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个使命，有这个使命感，为他的丈夫祷告，也为第三者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得胜。 所以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一停留在一个宗教，也不是停留在一种信念，实在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你到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你哪会听到有这样的真实的见证？哦，那我们遇到那个小三，上海人叫小三，那不把他杀掐死他还对不对，还传福音给他。你看那个国内的那个新闻，每次他们遇到小三暴打，有没有暴打小三，扒光衣服什么羞辱他，怎么还要传福音给他？这是一个生命的力量。我怎么讲到生命的力量？ anyway，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有停留在宗教，实在是生命的力量，很感人的见证。真的， 这个当然，我们在受伤害的时候呢，我们要透过真理的眼光来看这个伤害你的人。我们刚前面讲了，就是说伤害你的这个人他是个罪人，特别他还没有认识主。当一个人没有真理，没有神的灵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期望他活出真理。罪人伤害人，这是符合人的罪性。一个没有真理在心中掌管他的心的人，他很容易伤害另外一个人，这是符合他的罪性。因为罪人倾向于自我中心，倾向于满足自己的肉体情欲，不太会去顾念别人的感受跟益处。罪人倾向于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就是说罪人伤害另外一个人符合他的罪性。因此为什么说要有使命感，就是说你要明白，除非他被耶稣基督所得着，除非他有真理，愿意被真理引导，否则他很难跟你之间有一个你所期望的那一种爱的关系，除非他被神所得着。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圣经讲说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我们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啊，神好像很霸道很狭窄，好像很教条。其实不是，神的真理永远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来的。为什么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你刚才讲的这个不信的人，他倾向于自我为中心，倾向于不求别人的益处，只求自己的益处，倾向于一切是追求自己的舒适。你跟这样的人同父一轭很困难的，价值系统什么都不一样，久了以后出问题的时候，你眼泪都流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有使命感，我们自己与神和好，我们也要劝人与神和好。当一个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他就能够被真理来掌管，才能够走在真理当中。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把平安的福音化作我们随时的这个行动。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靠主刚强。然后呢，我们刚讲到说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的火箭，然后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不是只说，不单只是说我们得救这件事情，更是说因为得救而带来的永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单为现在这个时刻活着的，我们更是为永恒活着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永恒观， 他不管永恒，只管现在， 只管今当下， 活在当下，他不管永恒的。那可以想见，这绝对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稍微有一点困难来了，就马上就被魔鬼撒旦打得一败涂地啊！他的整个信心就会崩溃，因为什么？他只活在现在。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这个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这个是有，这是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总是会有难处， 嗯， 总是会有眼泪，总是会有痛苦，因为什么？罪性还没有除去， 这些都是被期待要有的，会有的， 一定会有，被期待要有。如果你对这种难处没有这样子一个合乎真理的眼光，每次一个难处来，你就说啊，神你怎么不爱我？ 神不灵了， 神你在哪里？神你怎么不顾念我？我们有难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不是新天新地。 嗯， 很多弟兄姐妹有以为说，我信了主，我应该是新天新地，所以不应该有难处。 应该一帆风顺，无灾无病。 难处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啊，没有难处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哈。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你有这个合乎真理、对永恒的盼望的时候，你才成为刚强的人。 因为对永恒的有盼望，所以会能够帮助我们来有力量面对现今短暂的难处、短暂的疾病、短暂的意外和挫折。因为什么？你的目标是在永恒，因为有永恒，轻看现在。 所以保罗才说啊，与那未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比起来，现在这些至暂至轻的苦楚就怎么样？ 算不得什么， 算不什么，算不了什么，你就能轻看现在的一些眼泪痛苦。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对，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永恒观念的基督徒，就看现在这个，哇，这么大，把这个看得非常重要。我怎么可以生病呢？我怎么可以不顺利呢？我怎么可以这个遇到挫折呢？我怎么可以没有幸福的婚姻呢？就觉得不得了的事情。 或者 只看重现在， 或者就是说讲到受伤害啊，他怎么可以讲这个话伤害我呢？他怎么可以攻击我呢？他怎么可以毁谤我呢？你把这些看成是很稀奇的事情， 嗯 啊，其实你要看这些是属于什么？很平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本身是个罪人，我们又活在罪人当中，所以这些事情难免一定会碰到，所以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就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要有永恒观哈。然后最后呢，啊，又是回到真理，整个都是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能站立的稳啊。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魔鬼他是控告者。很多时候呢，啊，魔鬼他就给你一个意念，是控告你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分辨那个思想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是不分辨的哈，很多思想一来他就以为是自己的思想，然后你就被这个思想推动去回应哈。我们要小心分辨。我前一阵子辅导的有一个姐妹，她是比较特殊哈，她非常特殊。他告诉我，他经常会有很多很多很多负面的思想会进来啊。 嗯。 啊，那有一次呢，他就给我写 email， 他告诉我，他说师母，有一次啊，我在祷告的时候，好，我来到神面前祷告，他说有一个思想进来，把我吓了一跳。他说那个思想就是说，我要杀掉神。好。 就神呐，我要杀掉你。 他说我要杀掉神，他这个思想就进来，他吓死了，他说。哎呀，我就跟神求神赦免我。他说我是不是亵玩圣灵呢？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思想会出现啊？所以他很害怕。他说神会不会咒诅我？他说我心里面是很爱上帝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出现啊？啊，他很害怕，非常的害怕，给我写的那个 email 啊。那我马上就给他回 email， 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说那个思想不是你自己的， 嗯， 那是从撒旦而来的思想，你要拒绝那个思想。你也不要害怕，因为很清楚，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是爱上帝的，你不可能有那个思想啊。所以我说，你下次那种思想来的时候，你就奉主的名，你就说这个是撒旦魔鬼而来的思想，我拒绝啊，我奉主的名啊，拒绝这个思想。然后他跟我讲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很多哈。还有他说有时候我在赞美神的时候，我说他就说啊，我心里面就很想赞美神，然后马上有一个意念就进来啊，你不要赞美神了，赞美神没有用，对你没有益处。我说那你就很清楚的要用真理来分辨，这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思想，你要拒绝那个思想，那个是从啊撒旦黑暗势力来的，给你一个思想，你要拒绝它啊。那因为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接触的人很多哈，啊，这种个案哈，啊，不是独特的。 不是独特的啊。还有一个姐妹也是，她说她经常在那种自哀自怜，非常沮丧好多年啊。一直到有一天，她跟我讲说，她突然警醒说，这些思想不是从神来的，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些思想？她说那一天我就奉主的名，我拒绝这一些自哀自怜这些沮丧的思想，我奉主的名拒绝它。她说那一天我得着释放，那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得着释放。所以神的道真理，你懂，你有没有清楚明白真理，用真理来护卫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是非常重要。我们真的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哈。啊，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有经历过。有一次哈，有一次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啊，我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材料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哈。那我也很高兴，我什么都准备好就去睡觉，他已经睡着了哈，所以他已经睡觉，我还没睡，我就比较晚。然后我就躺下来，一躺下来的时候，哇，各式各样的那种负面的思想就像这样飞进来哈，就是说，哎呀，你这个讲这些都没有用的，对神国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的，不会有 any difference 的，你不需要打这场仗哈。它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就是这种东西就一直飞进来，一直飞进来哈。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在那种沮丧 discourage 啊，在那种啊。anxiety 里面大概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都没办法睡觉。我很少有这种情况，很少很少。然后我突然有一个警醒的意念出来，我说这些思想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我要奉主的名拒绝这些思想。所以我就说撒旦退去吧。然后后来呢，我就祷告完啊等等，然后后来我就去睡觉。然后第二天呢，这个思想就不再出现了，不再出现。所以我之所以会有这个警醒呢，是因为我前面辅导几个人刚好他们有这个 experience， 就教导我说，哎呀，其实呢我不要那么天真的以为真的没有属灵的征战，确实是有。好，所以我很警醒，每次一个思想来我要分辨一下，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我要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思想是在真理里面，这样子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要避免受伤害，还有一个就是要认清楚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要透过要检验别人说出来的话，别人讲出的话，我就要分辨啊，这个话对我有造就性呢，还是对我有拆毁性？当然，有的话听起来是很难听，但是对我们是有造就性；有的话我们听起来很喜欢听，哎呀，你做得真好，你真是不得了，很喜欢听，但是实在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所以你还是要小心分辨。 那当然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分辨哈，你不要照单全收，你要分辨一下对方讲的话。 第一个是他说的话能不能帮助我更加的爱神，他说的话能不能帮助我认清楚自己的本相，就像我刚才讲，也许这个话不好听，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讲的话能够帮助我认清我自己罪人的本相，那这样的话我就要认为是有益处的。他讲的话能不能帮助我在主里面更加的刚强，还是说听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就很沮丧，我就上了气置气不愿意再继续的服侍啊。还有他讲的话神同意不同意， 当然这个第四点比较困难哈，除非你对上帝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你有很深的认识哈，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公义怜悯慈爱啊，你要就是说分辨对方讲的话是不是在神的这一个属性，他的公义怜悯慈爱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那神是不是同意对方所讲的话，这个当然是要有一点分辨。那第三点这个比较容易，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帮助我刚强还是帮助我退缩。通常如果是对方讲的是那些控告的话，那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就像以前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个他服侍的时间比我长有一次我们两个在某一个观点上我们的意见观点不一样，那他就跟我讲了，因为观点不一样，当然我承认我那时候的观点可能不够成熟哈，这个我没有否认，但是他听完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的灵命有问题，你的品格有问题，上帝绝对不会使用你。那你可以想这个话这个话对我有没有任何造就性，会不会让我在主里更加的愿意成长刚强。其实这个话是让我退缩的，因为他的这个服侍的时间比我长，如果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这种话这边过来我就这边出去了，所以他讲的话就比较有分量，所以那个东西其实他讲的那个话对我呢也非常的搅扰。我就记得那一两个礼拜我没有办法准备这个主日学的教材，每次要打开电脑要开始准备主日学的教材的时候，那个控告话马上就起来， 你这个品性有问题啊，里面有问题啊，神绝对不会使用你啊。然后我就把电脑关掉，大概持续了一两个礼拜。然后到有一天我突然醒悟过来，我说他讲的话是不是代表上帝的话呢？虽然他的这个服事的时间比我长啊，但是他毕竟不是上帝，所以我应该好好的检验一下，到底上帝是不是会同意，上帝对我的看法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会来提出第四点，所以后来我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说神，你对我的看法是不是跟他一样，同意那个姐妹对我的这个看法。当然上帝没有用一个我听得到 physical 可以听得到的声音跟我讲话，是完全没有。但是我只记得那一天呢，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用他的平安充满我的心，我的心充满了平安。所以我就理解，我就明白说，其实呢人所讲的每一句话不一定符合真理啊，但是撒旦魔鬼会用人所说的话来攻击我们。那在那个时刻我也突然明白到，这个当耶稣基督呢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啊主啊，万万不可。然后耶稣就说什么，哎，撒旦退我后边去。我就在想说，彼得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会怎么会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后来我在想我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神所爱的儿女，但因为我们是罪人，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不合神心意，可是撒旦会用那一个你所讲的那个不合神心意的话去攻击另外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即使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属灵可能生命比你好一点的， 一般所谓的属灵的长辈 啊，长辈讲的话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所以你要分辨，为什么说常常要回到真理里面来查验，你不要照单全收哈，要有一个分辨的心。 好，还有一个要学习的原则，就认清楚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你要走出伤害来哈。我们念一段经文，雅各书四章十二节，一起来念：设立律法。你是谁？再念那个哥林多前书，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下一章我都以为极小。然后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什么叫做自己不论断自己？就是保罗说我不自己给自己下结论啊，不给自己下结论啊。那比方说很多人喜欢对自己下结论啊，我这个无可救药了啊，我这个改也改不了，哎呀，我这个就是这样子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其实这句话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今天没有神，如果今天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救恩，那这个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因为他 provide 他提供了救赎和救恩，所以一切是成为完全不一样的。神又把圣灵赐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工作工作，不断的修剪，不断的雕琢。所以当我们说啊，我这个人改也改不了，我这个人无可救药，或者你早上讲的完全没有办法，这些都是不合真理的。其实靠着神的工作，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这种修剪，不断的陶造，我们是有可能过得胜的生活。那保罗在这里呢，把别人对他的评断看成是极小的事情，不过他有一件事看得很重要，他说什么？我看重的是判断我的乃是主。他很看重那一天当他见主的时候，主怎么样判断他，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还说你这个恶奴才，或者我不认识你。这个是保罗所看重的。保罗的一生就是为着那一天他面见主的时候，主给他的判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和我们一生的目标，不要看重别人怎么对你评价，乃是看重有一天，那一天当你我面对神的时候，神给你的什么 final score，神给你最后的评断是什么？那个是我们一生的追求，那个应当是我们的看重。 我们不要活在别人对自己的论断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对主忠心啊。如果说我们非常顾念自己的面子，顾念别人怎么样批评肯定我们，我们其实很难对主忠心，我们会经常活在这个捆绑跟辖制里面，很难真正的对主忠心啊。那在这个功课上，其实神也是这个帮助我去思想这个功课哈。我以前呢，其实以前我们要出来做跨教会事工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我是很难跨越这个障碍的哈。 怎么说？ 我是比较内向的人哈。 我也是。 其实我蛮排斥这种公众的这个教导的哈。我小范围的可以了，一二十人可以。这种跨教会这种公众的教导，其实我是蛮排斥的哈。这个排斥的原因不是我谦卑哈。其实也是自我保护，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当你站在人前人越多的时候，你受到攻击批评的机会越大，所以为了要保护自己免于受批评攻击呢，所以呢我就不愿意在人前不愿意在人前有做这种服事的这种服事。所以那时候要出来做跨教会事工的时候，其实我是想退的，我一再跟我的同工讲，是我是不想在那个职位上服事。然后就在我想要退掉这个服事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刚好去参加这个大会哈，那这个讲员呢在大会里面就挑战大家，就是说你们认为为主死容易呢，还是为主活容易你们认为呢？ 认为，你们怎么样认为？认为为主活容易的请举手。 OK， 认为为主死容易的请举手。OK，认为两个都不容易的请举手。 这个标准答案当然是两个都不容易了哈。不过呢，这个到底是为主死跟为主活哪个容易哪个难，也是看个人当时的领受哈。那我在那个时候当时的领受，我是认为说为主死很难哈，这个我很害怕这个被逼迫殉道哈，这个好像还很难想象殉道是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在美国为主死还为主活容易一点哈，反正也没逼迫嘛，好好活着也不是太难哈。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主活比较容易，为主死比较困难。然后我在这样想的时候，这个讲员马上又说，他说如果你不先为主死，你怎么可能为主活呢？那我觉得这个话哈，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很扎心，非常的扎心。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的面子，我们非常的顾虑我们的面子。我今天服侍或者我不服侍，我选择的标准不是看神的心意，我看的是说对我有什么益处。如果我今天站在人前呢，对我没有益处，我可能招来更多的批评，我一定要躲到人后啊。所以我们的选择标准不是以按照神的心意的，是按照我的心意。我的荣耀，我的面子，所以在那个我听那个讲员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很扎心啊，心里非常的扎心。我说，哎呀，上帝啊，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我认为我是很愿意为主活的基督徒。我在那个时刻，神光照我，原来我过去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主活啊，我过去都不懂得，我在那个 moment 才被光照。我说神啊，原来。我的面子没有愿意为你舍下的时候，我不懂得什么叫为你活哈。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神，我愿意悔改，我在你的面前，我说神，不管你把我放在人前也好，人后也好，最重要我要满足你的心意。我说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为你而活哈。那一个是真正的我一个体会很深，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把人对我们的评断愿意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对主忠心，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真的对他忠心。 这也就是刚才讲的，我们不要有自己。如果我今天我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不是很看重，我不要看，不在乎自己得不得荣耀，自己的意见是不是被别人高举，自己是不是在别人心中是一个很爱主的，这些不是重要，重要的是我在神面前要有忠心，我在神的面前要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把这个己能够越舍己的，你能够越能够为主活，不活在别人对自己的论断里面，我们才能够为主来忠心。 如果我们把人的这个论断呢看得很重要的时候呢，啊，那么人呢，很多的人呢就成为我们的审判官。你看，你不单只是有一个审判官，你是有很多很多的审判官啊。那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一个啊很多人的论断里面呢，啊，我们就会很活在很多的焦虑里面哈，啊。你会面对这么多这么多的审判官哈，啊。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活得很忧郁、很痛苦？ 这个图为什么都没有头啊？我的 computer 是有头的， 对，我们是全斩头了。哇，你们教会的这个 PowerPoint 厉害，哇，头都斩掉了。 OK， 好，那你们这个是更贴切的，你要面对很多无头的审判官。广东话讲无雷头啊， 没关系。 无头的审判官 OK， 那更 更恐怖了。 OK， 那你对，有的人活在很多的忧虑、很多的这个愁苦里面，早上一睁开眼，他就很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他。 这是一个重担。 这是一个重担，看重别人对他的评语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啊。但耶稣说，我们为基督死，重担脱落，为基督活得自由，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当一个人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心灵里面享受真正的自由。所以每一天你服侍主啊，好喜乐，好喜乐，啊，因为我们常常跑各种不同的地方。所以经常有的人问说啊，你们服侍的好辛苦啊，我通常会跟他说 ，physically， 身体是很疲惫，心灵 spiritually full of joy， 非常的喜乐，能够服侍别人、服侍弟兄姊妹，实在是很喜乐的事情，同意吗？虽然身体比较疲惫，但是心灵是非常喜乐。你也是一样，当你为基督活的时候，别人看你可能是不值得，别人看你好像很受限制。其实你心里面知道你有真正的自由。 最后呢，我们要走出伤害呢，一定要学习饶恕，一定要学习饶恕。我刚讲的这个，刚那个师母啊，那个牧师走错路，他就臭骂他一顿。那个很多时候我们自我辅导的时候，就是说在那个当下我们就要说，神，我靠着你的恩典，我饶恕他对我的伤害。在当时立即的马上你就学习操练饶恕，所以让这个话就不能够进来。 有很多的时候处理夫妻的问题，就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的弟兄不讲话，好像他很懦弱，其实不是。仔细一谈以后，心里面很多的恨，对他太太的恨，但是在外表上一句话都不讲，只是用行为表现我很冷。可是你仔细挖里面很多的恨，为什么很多的恨？因为很多的得罪、很多的不饶恕都累积下来。他太太骂讲他一句话，他其实很 hurt， 他就不讲话，压在里面，不饶恕，日积月累，日积月累，到有一天，他就是对他的太太非常的冰冷，甚至于坐下来谈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不要做辅导的，说：“哦，这个人承认自己有错，他很好。”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 ：“Forget about i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K， 都算我的错好了。That's it。”其实那是一个很冰冷的一个表现啊。那就像你讲的，当下就要学习饶恕。到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在受伤害的时候不饶恕，而且把很多的在很多的伤害作为一个借口，我是一个 victim， 我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愿意去饶恕对方，这个是给自己很大的捆绑。那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出伤害，一定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饶恕别人对你的伤害。这个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的真理，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你没有其他第二条路。那我们也要帮助那个弟兄，慢慢的让他把这些伤害能够啊说出来，而且愿意靠着神的恩典，从心里面愿意饶恕他的太太。那长话短说，后来看见他们夫妻彼此的认罪啊，那个太太也认识到，他讲了一句话很毒，他讲了一句话很伤害他的先生，他自己都不晓得啊，他觉得他就是这样啊，我不这样讲他不对吗？那慢慢的看见他们从伤害里面彼此饶恕、彼此的拥抱，从里面走出来。那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哈，也是很感人。但是你要走出伤害，一定要饶恕对方。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过这样的事，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好像有一个监牢，有个 court， 有一个法庭。然后这个也有这个法庭呢，有个 court， 然后也有一些 cell。有很多的牢房，这个牢房里面关了一些什么人呢？关了那些曾经得罪我们的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的时候晚上想到这些人得罪我们， 想得咬牙切齿，半夜都会气醒来，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做什么呢？就把张三李四王阿妈子叫来，一一的审问。张三，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竟然敢这样瞧不起我？李四，你更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以为你是谁啊？每一个都骂一遍，骂一遍，全部关回去，又把他们关到自己的牢里面去。啊，这样子心里面发了这个怒气以后，稍微心里平息一点，解解气，勉强睡去。到了大半夜又气醒了，又把他再来提审一遍啊。他说你这样骂的时候呢，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张三李四王阿妈在干什么？睡大觉，他睡得可香啊，是你在那边做那个锅贴啊，你懂那锅贴吗？就是 煎锅贴， 煎锅贴啊，心急如焚煎锅贴睡不着。他说啊，这个样的人呢还真不是少数啊，要靠上帝的恩典，要饶恕，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说从今天我就愿意把这些关在你监狱里面心里面辛劳的那些人呢、啊，把他释放出去，放了吧。有一次我们讲完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就来了，他就说我就是照你讲的把那些得罪我的人都放了，可是呢我走到教会外面，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哦，这个人十几年前得罪我，我都差点把他忘了，现在突然想起来。他说牧师，我就发现我的地牢还分两层，上面这一层哈、啊，犯的是小得罪、啊、那个真正得罪我很深的都关在很深的地牢里面，甚至关在死牢里面，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啊、我说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说那也给他放了吧。有一次我们讲完这个，一个牧师上来，赵牧师，你这样讲的不够完全，为什么？你这个把他放了，按照我们人的罪性，过两天那个人张三李四又得罪我的时候，还会把他抓回来。我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办？他说最好把这个牢房全拆掉，全部拆毁，所以他这个要想回来还没有牢给他装。我说哎，这个牧师很好，这个讲的很有见地啊，就是应该这样子。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如果在你教会待一段时间长了一点的时间，我相信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曾经受过伤害，而且那个受伤害的是很亲近的人，你很尊敬的人，甚至曾经跟你一起打仗的人。也许在家庭里面你配偶受伤害是最亲近的人，受的伤害最深。也许你的太太你的先生讲过一句话刺伤了你，好像刚才那个讲的，他先生骂他蠢驴，他能够痛苦好几年。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的心牢里面也关上了一些人，甚至可能关上你的牧师啊、哦，不是你啊，你刚来还没有你刚来还没有关好。有的人心里面关了牧师，人家关了好几个牧师。因为求上帝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想不是偶然的，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其实你知道，心里很清楚，关在你心牢里面的那些人不痛苦，是你自己痛苦，你应当把他释放出去，要饶恕他们，把他们释放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啊，那个饶恕是我们基督徒的性情啊，饶恕不是偶尔才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啊。因为耶稣怎么饶恕了我们，我们就要效法基督怎么去饶恕那个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啊。 我们劝你释放也不是因为说放了以后你心里好过，那还是利己。 Feel good. 为了要让自己舒服，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好觉，为了让自己不做锅贴，所以我把这些人放了。其实不是的，我们愿意释放是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神要我们这样去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饶恕那得罪我们人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这样做，这个成为我们的动力。我愿意讨神的喜悦，我愿意神高兴。那么今天你愿不愿意为了让神高兴，为了神的喜悦， 释放那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不管他有多深，不管有 多少层，不管判了无期徒刑、死刑，在死牢里面，你愿意把他释放出来，说主啊，你怎么饶恕我？我愿意这样的释放、饶恕他。 啊，当然要饶恕的时候呢，最重要一个原则就是一想起就饶恕啊。那个啊，圣经里面讲到，你如果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饶恕他。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一想起就饶恕啊。所以不管是你正在走路的时候想起这个人冒犯你，你当下你就饶恕他，或者你晚上要睡觉啊，你就突然想起，你一想起你就饶恕他。 或者今天晚上你通过祷告你愿意饶恕，愿意释放他，可是过了几天又想起这个人，也许那个恨又起来，当下你就继续的饶恕他，当下一想起就饶恕，一想起就饶恕，这就是不断的征战，但是你要有一个开始。 这个我前天呢辅导一个姐妹，前两天上个礼拜，她就跟我讲，她说师母，我很愿意饶恕，可是我做不到哈。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做不到？你遇到什么困难？她说我都明白神的心意哈，我也很愿意，但是呢，每一次哈，我想到她得罪我，因为她的丈夫外遇哈，然后她后来就离开了她哈，所以她说我每次看电视，我看到有车祸。然后我就想起我的先生跟那个第三者，我就会咒诅他们，最好给撞死算了。他说这个，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不能相信我心中有这么深的恶毒在我的里面，但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饶恕他，可是每次看到这些电视，我的那种咒诅的思想就出现了。他说我真的是饶恕不了。我说其实呢，我理解，因为你受的伤害很深啊，那你会有这种从罪性而来的思想，你会觉得说啊，他们撞死算了哈，等等，你觉得很解气。但是同时我说，在你这个思想的后面还有没有别的思想？他说有另外一个思想，说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怎么能这样子。我说那就很好，你就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前面的是你罪性的啊，思想出现，后面有一个圣灵的思想说， 新我的性情 说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有这种恶毒的思想？我说当这两种思想出现的时候，你听从哪一个？你要听从后面那一个。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当下，你就要大声的说，主啊，我靠你的恩典，我饶恕他们。你有一个说要咒诅他们撞死算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后面马上一个真理的思想要抵抗他，说不，我是属于主的儿女，我要饶恕他，我靠着神，我要给他们恩典，我饶恕他。我说你每天去征战啊，可能每一天，一天刚开始，也许一天想着两三次会出现这种恶毒的思想，你每次都跟他征战啊，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相信你会得胜。我讲的得胜就是说，这个饶恕是个过程，你已经踏上了饶恕的过程，然后到最后，这个不饶恕的思想不再能辖制你，你会得胜，一定会得胜的哈。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原则，靠着神的大能，想起就饶恕，想起就饶恕，就跟他征战，最后他不能辖制。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这个题目，我的伤口，我的泪，其实道尽了我们很多人生所走的经验。或许我们有许多的伤害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亲爱的人，来自于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自于同一个屋檐底下生活的人。主，你今天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爱，回到你的饶恕的里面。主，你让我们来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明白体会我们人所受的一些伤害，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忍受这世间难以想象的伤害，他的身体被欺凌、被羞辱、被伤害，他的心灵也受伤害，有人嘲讽他，他被人误解，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各种的痛苦、苦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走过，所以他能明白我们所受的伤害。当我们看自己的伤口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转移我们的目标，来看定十字架的主，就看见这位主全身上下都是伤口， 他的头上被荆棘所刺穿，他的手他的脚被铁钉所刺穿，他的身上背负着许多所有罪人的罪罪担，他被当成罪人被误解。主啊，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主，就能知道我们这些伤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赐下足够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愿意打从心里饶恕那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因此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请问，有没有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这讲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在你里面提醒你，你的脑海里面会浮现那些哪一个实实在在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得罪你的人。今天你就愿意说，主啊，我不能，但是靠着主我愿意，我愿意把这些在我心牢里面所关的人释放出去，我愿意一想起他们得罪我就饶恕他们，不是为了利己，乃是这是主你所喜悦的，不是为了利己，乃是因为主你也是这样饶恕我。所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在神的面前来做见证，感谢主，请放下，这是唯一的一条，感谢主，请放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弟兄姊妹，感谢主，请放下。也许就是你的配偶，你愿意饶恕他们；也许就是你所亲爱的父母，你愿意饶恕他们，感谢主，请放下。也许是你的孩子，你愿意饶恕他们。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主，你看见每一双手，主，你看见每一个心灵。主啊，我感谢你，为着他们这些愿意的弟兄姊妹，相信你的心得着喜悦。主啊，为他们献上感恩的心。圣灵啊，你就在我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继续做感动提醒的工作。当下一次，他们又想起这些人的得罪的时候，圣灵，你就用微小的声音提醒他们，你不是已经愿意饶恕他了吗？圣灵啊，你就赐力量给他们，让他们当下就饶恕。主，让你的饶恕的灵就在他们里面运行，哦，让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也在饶恕的里面让他们再一次体会主你何等大的恩惠。因为我们这样顶撞你，得罪你，远离你，不敬畏你，不尊荣你，不将感谢归给你，一切都把荣耀归给自己的罪人，时时刻刻都在蒙受你的饶恕。主啊，我就为这些弟兄姊妹献上感恩的心。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